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的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迪老师，来自 VIP Kid。 今天呢，想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月亮》。炎热的夏天让很多人避之不及，唯有夜晚能享受到点清爽，而月色朦胧下的嬉戏或拥抱应该很愉快吧。月亮，月亮有一张像天堂里圆钟那样的面庞，它照到了花园围墙上那群贼的身上，还照到了那街道、码头和田郊，以及熟睡在树枝桠上的小鸟。怒吼的猫和吱吱惊叫的鼠，房屋门口汪汪叫的小狗，以及一觉睡到中午的蝙蝠，都喜欢在月光下外出。然而所有属于白昼的生物都全身睡去而闭而不露，花儿和孩子们都闭上了眼，熟睡到清晨太阳升起再现。 The Moon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The moon has a face like the clock in the hall. She shines on thieves on the garden wallOn streets and fields and harbor quays, and birdies fall asleep in the forks of the trees. The squalling cat and the squeaking mouse, the howling dog by the door of the house, the bat that lies in bed at noon, all love to be out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But of all the things that belong to the day,Cuddle to sleep to be out of her way, and flowers and children close their eyes till up in the morning the sun shall ris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南南向北，平房桥远通桥南北向南，北四环建祥桥以东西向东，北五环广泽桥广顺桥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 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一起走进刚刚举办的穿在身上的文化时装秀，打开传统服饰文化之门。我们要聊聊傣族姑娘穿裙子有什么样的讲究，蜘蛛网真的可以用来做衣服吗？苗族、傣族、满族他们的服装上有哪些典型的元素？我们要一起走进穿在身上的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海政文工团服装设计师张科佳先生，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一会儿离话筒再近一点。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穿在身上的文化这次时装秀的策划人高慧斌老师。 大家好。 我怀疑这个张老师您就换一话筒啊。对，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出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啊。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啊，大家好，我以为米夏姐把我给忘了呢， 不能再忘了，他就该生气了。我一看互动题目是文杰出的啊，有点乱，咱们重新来。说到这个互动题目，第一题大家听好了，挺好玩的，就是对于彬彬有礼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士，我们一般称为绅士，它是个外来词。实际上呢，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士绅，就把这绅士倒过来，说的是地方上比较有威望的人。绅这个字啊，我们看偏旁就可以说明它是绞丝旁，是和衣服有关的。那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绅指的是什么呢？下列哪个选项指的是绅士的绅这个字啊，绞丝旁加一个申请的申？ A 头巾， B 袖子， C 腰带， D 领子。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得到一份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其实说到这次时装秀啊，我们文杰是亲自来到了现场，而且回来之后依然是不能平静啊， 特别震撼的一次服装秀。 对，就是其实是一种全息的沉浸式的那种欣赏啊，除了非常绚丽的服装之外，还在民族音乐的这个声音里去欣赏，给大家一种非常全息的各个维度的这样一种视觉的、听觉的这样的冲击。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文杰在现场采制的录音，我们听听现场的情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在这个民族音乐声中啊，海政文工团的服装设计师张科佳老师的穿在身上的文化服装秀也拉开了序幕。这个服装秀的最大特点是它展现了傣族、满族等民族服装的特点。从这个现场发的节目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少服装它既带有传统民族服饰的特点，实际上呢也融合了都市时尚的特点，比如说有民族元素的婚纱等等。那我们也来听听现场的一些嘉宾对于这场秀的评论和祝福。 它本身具有大雅、薄荣、高贵的这种民族气质、民族的精神呢，在新时代能够把它得以彰显。 我是乔真。 我是演员陆树铭。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演员张金生。我们都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为了祖国的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傣族的第一位孔雀公主当美兰老师在现场为大家讲解起傣族服饰和文化。 都穿筒裙的啊，这傣族姑娘都是水的民族，她不能腿抬太高，很讲究。我在你们面前绝不能走了把这个筒裙啊碰到你们，这个就是礼节。所以这个礼节啊非常文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的优秀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把我们各民族的艺术传下去。 他也给张珂家戴上了具有傣族民族特点的帽子。 从周恩来总理到了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那时候我才十来岁，都要戴这个帽子，也很讲究的，也很漂亮的。 现场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举办秀场的地址在798艺术区，有不少观光客也来到现场观看了这场民族与现代时尚相融合的服装秀。更多精彩的幕后故事，请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的直播现场访谈。 这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在那一天的 张欣 怎么回事啊？主持人要走了啊！选题策划人 陶醉，他陶醉在刚刚的那个摄影当中， 多好，给我着吧啊！这文杰在时装秀的现场啊，采制了很多非常鲜活的录音，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这方面的知名人士在说这场时装秀啊，还有当美兰女士是吧？也和张珂佳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互动。包括他在录音中刚才也说到了傣族女孩穿裙子啊，是很其实很端庄的，很有讲究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筒裙是很包身的哈，坐要坐相，然后走的时候这个裙子是不能碰到别人的。 对，到傣族家里面去做客，尤其是很多傣族传统家庭，他上菜啊，给客人上菜上吃的水果什么的，他上来以后他退出去的时候，傣族姑娘一般都会一只手拿着东西，一只手挡着筒裙，筒裙不要碰到客人的腿上膝盖，那样不礼貌，不端庄。 所以他日常生活中穿，还是说接待客人的时候穿呢？ 都穿，都穿， 就平时是一种日常的服装，这种筒裙哈。 对对对，就是傣族生活婚丧嫁娶里面都穿筒裙，只是说它的复杂程度、花啊什么的不同。 其实也凸显了这个民族女性的特点，那种曼妙的身姿哈。 对， 其实服饰和礼仪是紧密相关的 啊， 什么样的场合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没错， 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不断的演进演化，是人类追求美的一种形式。那在这场时装秀上，当美兰女士啊，给我们在座的这个张珂佳先生戴上了一顶我们今天说帽子啊，其实不够准确啊，这个准确的应该叫 我们叫做包头， 包头 就缠头。 对，我记得上次张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还说啊，就是说这缠头，我们那时候说抹额，是吧？就咱们看那个八七版《红楼梦》， 对， 这个比如说他们生病啦，或者平时他也戴一个抹额，最早是来源于这个包头。 包头，他怕受风。怕受风，但是以前不会做帽子嘛，他就拿很长的布缠起来。但是民族地区现在有很多就是做装饰了，他就包头上面会挂银饰，挂很多金饰或者是玉石等等。 他也走向轻薄美观 啊，对对对， 就脱离了这个实用的价值，当然他也有一定的这种实用的功用。 对对对，现在的男士一般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戴，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和文杰采到的刀老师为什么带着一个包头来，从西双版纳千里迢迢的送来给我，就是头是人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带着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个傣族的男士的包头比 比较有特点。 嗯，究竟这个包头长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是帽子。嗯、啊，你输入帽子两个字就可以回复给你这个照片。当时就是刀美兰和我们张克佳一块儿在台上啊。嗯、当时柯佳老师非常的有范儿，因为他是。您是 我以前也学过这个傣族的传统的这个孔雀舞、哦、 嗯，您本身是什么族？ 我是苗族，我爸爸是贵州的苗族，我妈妈是云南墨江的、这个哈尼族。 对、嗯、所以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加上他后天有训练啊，所以这个范儿还是很足的。汤佩兰女士 孔雀公主在一起，对、嗯、 对 啊，王子范儿很足啊。大家看看这个包头是什么样子、嗯、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嗯、这个包头，比如说嗯，刀美兰女士从千里迢迢带过来给你、嗯、我们感觉哦，像要加冕的样子、嗯、它除了是一个我们说今天是个帽子、嗯、是个头饰之外、嗯、它有什么讲究？ 因为刀美兰老师，我叫她这个在傣语里面我叫她咩咩，就是妈妈的意思、 这个咩好像羊在叫妈妈呀、 对对对，就是我们傣话里面叫咩就叫做妈妈。他在现场也说到，他是认我做他的干儿子。 你当场就叫了咩、 对呀、我就叫他咩。他是末代的傣族公主，他的堂哥是我末代傣王。 哦，她真的是公主、 她真的是公主。 哦、 所以她是可以摸顶的。 哦， 它是可以摸顶，可以念经，可以传福气的。 当时这个帽子，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加微信，看不到，咱们可以描述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般就是一个圈儿，一个有厚度的一个圈儿。在眉毛以上，有两寸、三寸都有。然后呢，在右侧会有一个片儿，像扇子一样的出来的一个片儿，这个呢是傣族是信奉佛教，他是对孔雀很有这个感恩之情， 嗯， 所以他就在这个侧面这个多出来这一片是学孔雀开屏， 哦、 这样的，包括那个下面我们讲到婚纱的那个里面女孩我们要梳孔雀髻，孔雀髻那个也是要梳一片，用头发梳出一片，像这样的来就是模仿孔雀开屏。 其实这个桥段也是当天时装秀的一个高潮。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个题目啊，很多朋友和我们互动了，而且答得还挺好的。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穿在身上的文化和我们的衣服有关系，我们问的是身，就是乡绅，绅士的绅，绞丝旁加一个申请的绅，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衣服的哪一部分呢？ A 头巾， B 袖子， C 腰带， D 领子。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到这个关于衣服有趣的知识点啊，上次节目柯佳老师其实还给我们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当时《甄嬛传》已经在 BTV2 在一直在播啊，我们就问，我们看《甄嬛传》的时候，哎，这个旗人啊，女性有地位的，她穿着这个旗装，前面都有两条白布，是吧？ 对， 这个白布叫什么啊？大家可以试着再猜一猜。当时说压巾还是约巾，还是白布条条？对，就其实那个正确选项是哪个？一会儿让文杰，包括让我们的高老师给大家解释解释啊。那说到这次这个时装秀上的亮点，作为来到现场的选题策划人啊。文杰啊，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当时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他这个服装秀，它的名字它非常别致，叫云南的一天。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作为一场服装秀来说，实在是太有文化了。对， 它其实用一个时间的概念去展示固定的这样的服饰的文化哈。 对，它用一天的时间，用那个鸟叫，包括咱们刚听到的，其实就是现场的声音，用鸟叫啊，用这种清晨的声音，对对对，来表达这种就是历经了千年的这种感觉。对，特别的深远。我觉得这个高老师可以讲讲，他比较那个有权威性，他是策划人。 对， 这个创意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觉得 是因为这样 吧， 就因为传统的话，这个服装秀大家都很多人都看过哈，不管是大家从影视这个电视台，还是说各种各种现场去观看服装秀，大部分的感觉就是一圈两圈三圈结束啊。然后我们这场的秀的话呢比较特殊，它是讲云南西南地区这个少数民族的。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以云南的一天作为主线呢？是表达了就是这个从远古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这么一个演化的过程。就是把这个整个我们对祖先的一个回忆，到现代社会，到都市里的这种生活，以及到这个走到国际上面的这种真正的盛装，我民族的这种新的一种发展，在这里面去做一贯穿。它其实不单纯的话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 其实你说到云南的一天了，就让我突然想到早晨，想到黄昏，想到正午，甚至有一点四季轮回的那个感觉。你看我们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它其实有这种循环往复啊，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文杰来到现场啊，我也看到了他拍回来的照片，包括你们二位的朋友圈，真的非常非常的绚烂啊，就是那种少数民族那种多彩的缤纷的那种服装上的亮点。大家现在可以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汉尼族这三个字啊，就可以看到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照片。这可能是这场时装秀上 主秀。 对，主秀。 这 个主秀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它怎么反映了汉尼族这个民族的这种服装的特色？ 就是刚才这个我听到这个花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二位文杰和主持人你们太让我激动了，就是踩得太好了。包括刚才云南的一天，我稍微补充几句哈。云南的一天，我是用一开始是这个过山号，无量山的彝族的过山号。这个过山号是什么？就是要轰走所有的野兽，我们人就出来了。那个是序。然后当这个过山号吹响以后，我就用了佤族的古歌古调叫麻栗树叶，这个是普洱西蒙地区的佤族，然后悠悠静静的绿色的光，然后开始一直到中午然后到最后那个喔然景颇族很轰轰烈烈的结束，是这样的。然后呢刚才说这个主秀呢，我主秀是哈尼族十二个支系当中的这个爱尼人阿卡爱尼支系阿卡人的这个形象为原型来在展示的。他们是崇尚鸡毛，崇尚鸟毛，他们以这样为吉祥物，女孩出嫁不要见到太阳，鸡叫之前要走。所以他们客人去了要用白色的鸡毛染成彩色的各种各样扎成香包送给客人，他们是这样五彩的。所以我就把这个主秀的头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层一层的鸡毛，很多层鸡毛，再加上这个鸵鸟毛，再加上孔雀毛，再加上这个雉鸡鳞，整个这个头饰达到了有将近3米，就是连衣服连头饰将近3米，模特穿上的时候 就比姚明还高很多。 对，我那个雉鸡毛是有1.5米长的。 可不是， 1.5米长， 天上能看出来哈。 对，所以就是把这个他们崇拜鸟毛的这种喜好扩大到极致。 对， 但是呢在妆面上我是用了蝴蝶的那个妆面让那个姜老师做的蝴蝶的这个妆面，做这种时尚彩妆，因为我们民族要时尚起来。 民族要时尚起来啊，就是把天下所有漂亮的鸟毛维语，维语啊，就是尽情的展示在这样一个主秀上面。 对对对， 也表达了这个民族它特色的一种张扬哈。 对对对， 我们今天有一道互动题目啊，就说到了衣服，这个有一个字是和衣服有关的，就是乡绅的绅，绞丝旁加一个申请的申，它是头巾、袖子、腰带还是领结呢？还是领子呢？我们的听众现在更多答了 领结，比如说雨天不带伞，今儿真没带伞，今儿必须带伞，明儿得带伞啊。对，九九也说领子，然后珊珊答的是臂袖子，丁广博答的是腰带，然后大有成说我记得身的意思就是过去腰部那个官员腰部那大袋子，就京剧里那玉带是不是叫这个呀，叫身啊。一会儿问问啊，要是说不明白咱再问问上远啊。张慧这念 灵，上回就念错了， 张慧灵 不会了。 张慧灵说是腰带啊，风轻云淡也说是腰带啊，芝也说是腰带。我们让两位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身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腰带， 是腰带啊， 腰带往下垂。现在就是，其实绅士是一个成年的一个人，男性才会这个系的。像我们很多这个民族地区，要不然我说为什么我喜欢从民族地区开始去寻找服装的这个元素，因为它还在保留着有很多以前汉族地区的这种风俗。就绅民族地区他结婚，小姑娘相中我了，文杰要相中我了，他要送我一条腰带，然后完了， 这什么意思啊？ 我系上腰带他才能这个表示定情信物，接受 就我有主了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表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啊。对， 是个已婚标志。 对，就是我已经有家室了。 对对对， 其实这里也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文化性，就是说这个古人说齐家然后才能平天下嘛。 对， 所以说这个古代的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士绅嘛，也是从已婚人士里面选拔出来的， 就是 成家立业嘛。 成家立业了， 先成家后立业是吧？ 对。 哦，成家之后更靠谱了。这单身的朋友听着不乐意啊。 我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咱们节目一直都是。 好，文杰特别特别善良可爱啊。今天在节目之前啊，他其实还穿上了二位带来的衣服啊，就特别有特色的。衣服咱们留着下半时段好好说啊。其实现在这个柯佳老师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家听到了吗？来，如明配还一下。 如明配还一下。 听见了吗？他其实今天在我们后面走的时候就一直是这种声音啊，很清脆。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是 什么样子的？ 项圈。 项 圈，但是上面有一节这个叫做三丝针筒，还有这个很多的银链子，这个叫环扇骨。这个三丝针筒下面以前是装针线的。 装针线的。 对，然后呢，还有挖耳勺啊，什么小刀啊。 就是它具有实用价值。 是牙的银牙签啊。 这一般男人戴吧。 这个其实是我改良，是应该是女性。 女性。 是阿卡人，不对，是哈尼人的卡多之系。的一个项圈啊，但是我给它更大更夸张了，所以男性 所以有把子力气才能戴哈， 我就戴出来。 对，实际上传统上也都是什么金耳勺什么的， 对，就有都是从实用价值。 这个在这一边的话就叫押金，如果没有这个。 就叫 押 金啊。那刚才也问了大家了啊，我们看《甄嬛传》，满族贵族的女孩子上面有两个白布条，前面哈，这个正确的应该叫约巾。 约巾。 约巾，那个叫约巾啊，它的专有名词叫约巾。其实关于服饰的知识还有很多，背后的故事也有很多。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传统服饰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品酒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就是一位丽江的老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穿上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衣服，然后他在这个片子里回忆当时啊他跑马帮的那些往事。我们截取了大概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片段，他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在不断的提醒和重复。我们听听这段录音，看里头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靴子有左右脚吗？ 两边都可以穿。 哦，两边都可以穿。 里面的衬衣一穿就是四件，这让我们看呆了，赶快过去帮忙。 这个衣服这么多层啊， 挂在头上。 挂在头上。哦，这个再放在下面，先别好。这个袖子穿进去吧，这个放在这儿。这身衣服有好重啊，十几斤呢、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穿吧？ 我穿哦，这个西装不穿 不行。不穿不行啊。 累得很， 嗯， 跑雪山过车的地方呀，哎呀， 那个时候的话，你赶着马帮，一个人能赶多少匹马？ 九匹， 一个人赶九匹啊？ 赶九匹。 你这一个驼队有多少匹马呀？ 七十多。 七十多。 嗯。 当年的茶马古道，从丽江向北走拉萨，可到达印度、尼泊尔去中亚；向南走大理，可通往缅甸到南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想起青春年华，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脚下也不由自主地跳起了锅庄的舞步。 真棒、啊、 其实我们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服饰的特点和茶马古道其实紧密相连啊。为了做这次时装秀，我们的张克佳老师是花费了大概6年的时间吧，在普洱市啊，辗转了很多地方，来到了9县一区103个乡镇，所以今天做节目他最放松，他根本没有拿稿子啊，很多东西其实都沉淀在他的心里， 对 啊，不断的发酵，然后他又外化出来啊。那给我们讲讲啊，这个茶马古道，然后少数民族的这种服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其实刚才我听见这个采访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外公家其实就是一个赶马帮的人家。 嗯， 我外公在墨江县通关镇，那时候是把他划成地主。他是因为家里面养着马匹，有人专门去赶马帮。因为我们那时候山高路远，没有车，他只能靠马一点一点的驮出去，不管盐巴、布匹，内地来的布匹、盐巴，我们这边出去的茶叶等等，这些要从这里通过马骡子什么由人赶着走。 茶马古道沟通了这个东西方的这种物流啊，也沟通了这种文化。那其实刚才您聊到了，我们今天说民族服饰，大多数大家就会想到麻布啊，棉布，它是相对比较粗粝的、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个材质。那最初您说到这个，其实民族服装就从四个材质选材，就是棉、麻、丝、毛。 对。 而且看您提供的这个材料上啊，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服装取材还真的特别广泛。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身用树皮做成的衣服。 对。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树皮衣三个字啊，就树皮的树皮，然后衣服的衣，就能看到这套衣服。 对。 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 好难穿， 这个怎么穿呀？这是要自己虐待自己吗？ 有没有衬里呀、 对， 没有衬里， 没有衬里。您这套衣服这在哪儿发现的呀？ 这个是由普洱市的那个文化馆提供给我的，他们的这个珍藏的衣服。这个衣服是其实是那边的苦葱人他们穿的，就是 苦葱人、 是属于拉祜族的一个支系。在海南也会有这样的树皮衣，我也见过，海南的黎族他们也有。树皮衣其实跟蓑衣差不多， 它 防雨，棕榈树的树皮，然后用锤子敲燃了以后，再给它这个软化过，然后把它缝成衣服。是这样。 这个树皮衣啊，大家可以找一找，回复树皮衣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比这个更奇葩的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嘉宾戴一帽子。您这帽子啊，我这是什么帽子，什么材质的？他跟我说，哦，这个其实是蜘蛛网做的帽子。 对。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这个蜘蛛网做的这个衣服 啊， 这是哪个民族的？ 也是库 聪人。 啊，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蜘蛛网作为服装的材质呢？蜘蛛网很黏呢。 他们以前是的叫做在山上居住，他们是没有这个织布技术的，他们相对更落后一点，普通人，所以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人。但是这个可以让高老师来讲一下，他戴着这个蜘蛛网做成的帽子。 其实您应该戴来。 这个帽子给人大家什么感觉？ 你戴上什么感觉？你挨着肉了吗？ 挨着肉了 啊？是吧？ 就是、 感觉怎么样？ 像说的更干什么，像一团灰、 哦、 然后呢 很轻薄是吗？ 很轻薄、哦、但是的话呢，它也其实爱在皮肤上的话感觉并不是特别美好的记忆。 有点黏腻的感觉哈、 对对对，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清洁、 哦、 而且一层一层的灰， 你是百年老帽，这是 百年老帽 的话，它当时这个叫蜘蛛衣也戴了一个帽子、这套衣服的话咱们全中国只有两套，可以说是国宝。 您应该穿上，您就蜘蛛侠了。 蜘蛛侠。 他这衣服特别逗啊，他这衣服就是咱普通叠衣服就叠不叠吧，就放那儿了啊、但他因为蜘蛛网本身有粘性、所以他叠的时候中间要垫东西、要不就粘一块儿了。 对，这个蜘蛛衣它是就是整一张蜘蛛网从树上摘取下山蜘蛛，大的那种山蜘蛛，丝很粗的，然后一层一层的摞上去摞上去摞上去、然后再给它做成衣服的形儿，它就做成先造布嘛，它就用蜘蛛丝造成 缫丝， 它不像三蚕丝，它是织的布，这个是就叠叠叠， 就物理的， 上面还有些树叶落在上面， 哦， 是那样。 所以真的很绿色，很环保， 很环保。 就是少数民族 也很不实用哈、 啊。对。 当时也许人家是实用的，有一件蜘蛛衣，也许真的就 御寒的。 它是能穿的，因为他们是以前没有衣服，他们在山上叫做裸裸。他们是没有衣服的，他们就靠这样蜘蛛来保暖。 也不一定是人人都能有蜘蛛衣的、 应该不是， 是吧？那得粘多少网啊？时间成本是很多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啊，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穿民族服饰，然后有一些配饰是很有民族特点的，比如说旗袍，现在大家穿的旗袍可能没有海派旗袍那么收身，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底下的要宽松一些，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在上节目之前呢，还穿了一下，当然我也穿了一下，应我强烈的要求，我也穿了一下，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厚此薄彼， 对，是挺厚的一件衣服， 穿了一件这个旗袍啊，就比较传统的旗袍，当然也有改良，一会儿这个点要让柯佳老师给讲一讲啊、它的材质就很有特点。 对，这个是我用牛仔布来做的一件旗人的旗袍。 首先是牛仔布做的、 而且是旗人的这个传统的那种旗袍，稍微改良了一点。 旗人的旗袍是什么特点？ 就是大袖，宽襟大袖，然后下面比较大，就看大家搜慈禧太后就能搜到，但没有那么长，这个是民间的那种做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民族服装并不仅限于这个粗布老布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我觉得我也要穿很多现在的现代面料，比如混纺的，或者是牛仔，我也要时尚啊。我为什么不能穿这样？比如绣花，传统的花可以绣在牛仔上等等，这些都可以去做这种尝试，不一定是对，但是呢，我觉得是一种思路。 对，而且这牛仔布多结实啊，哈。 对。 咱们刚刚那个资料里头有一段说到这个老先生哈，他是把自己珍藏了好几十年的衣服拿出来穿，是吧？这个也说明了当时这个材质还是比较好的哈。 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依然可以穿上，也没有这个腐败变质，或者说支离破碎也没有啊。 这件就是您二位穿过这件。我估计穿个 传带是没有问题的 啊、几十年小一百年怕也是能留得住的。 对，而且穿上很舒适，他说这个 宽襟大袖、嗯、 宽襟大袖、嗯、其实你穿上去没有那种、嗯、那种海派旗袍那种束缚的、反倒是突然间就我说你穿上真像民国的女孩，就是文杰穿上之后啊、嗯、非常的娟秀文雅、嗯、 对， 对， 对， 但是你仔细看它其实也有时尚和民族的感觉、嗯、首先它是满族的旗袍是吧， 对对对， 而且颜色也很别致， 对，它是那 牛仔布， 牛仔布那种布，那种蓝色，嗯， 对。 对，那说到这个衣服珍藏几十年都不坏、嗯、那主要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材质嘛，比如棉麻丝毛这种，就是织出来正常的放、嗯、也没有问题，像这个刚才我们录音中的这位老先生四十、嗯、年了他依然把这衣服可以穿上哈。 啊，四十年是没问题，但是就像我老祖他就是说我外公赶马班的人家、嗯、他可能从外面能得到好的提花面料、嗯、他拿回来做，现在我有一件它是100多年了、哦、那个衣服就是已经有一点风化了，已经 一百、嗯、多年了， 一百多年已经有点不能穿了，它是真丝做的、嗯 嗯、对，如果真丝的就更不好保存， 不好保存。 嗯， 我们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目啊，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儿“纨绔子弟”。这个“纨绔”指的是衣服的哪一部分？有四个选项 ：A. 头巾 ，B. 内衣 ，C. 有绣花的坎肩 ，D. 裤子。啊，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嗯。怎么都答的是蜘蛛衣呢？看样对这件衣服特别感兴趣。纨绔子弟要穿一蜘蛛的衣服啊！ 就当蜘蛛侠， 对，那个 啊， 想象成了金缕衣了哈。 然后这个宏达答的是头巾，然后冰心这答的是这上半时段的袋子啊，然后花香淡淡答的是细绢裤，那就是裤子咯。 大家可以再试着答一下啊，就是说纨绔指的是衣服的哪一件衣服吧，头巾内衣有绣花的坎肩还是裤子呢？裤是纨绔的裤，是绞丝旁加一个夸，夸张的夸。大家试着回答一下啊。其实因为少数民族服饰上面有很多图案，很绚烂，我们可能大看一大概，但其实这种图案里有非常细致的讲究。比如说它有一类就是植物啊、入我的图案。那您走过这么多地区啊，走过这么多村寨，他们愿意用的西南少数民族愿意用的这种花啊草啊、是什么种类呢？ 像这个云南的彝族基本上喜欢用马樱花来做这个身上的这种绣花的图案原型 啊，就生活中有的。 对、然后像这个高老师今天穿的这一件是我重新做的，他胸前的这个呢是这个孔雀尾的这个绣 植物动物 动物，但它这个是我重新改良改良的，因为孔雀是吉祥嘛， 对、 是吉祥。 其实你不会觉得比如说高老师一个男性啊，他身上穿着孔雀尾会不会显得很跳？其实不是，他那个服饰的那个花啊和他衣服是暗纹啊，你看不出来。 选择的时候你就要男性和女性你要有区别，这个是服装设计师存在的意义。而且它这个中式我后面就是做了一个燕尾的这种， 就前片短 后 片 长，而且那个弧度做出来是燕尾服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在中式也好民族服装也好，你要去做一些这个时尚化的一个改良。 对，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去参加了一下就是叫海上文化之旅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哈、外交部啊还有几个国家的使馆的大使都来参加，我们就作为中式的礼服代表 那柯佳老师啊，这么多年做服饰，其实你自己的穿着也非常有特点啊，每次来这个都引起我们食堂同事的关注。然后我看到这个我们文杰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他说不同的人穿不同的衣服，衣服是有 气 质 的。 那比如说您搞服饰文化呢，你走在大街上，你大概会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当然他比较讲究这种服饰了啊，能看出他比如说内在的气质或者他的品味吗？ 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就是说人是分不同颜色、不同季节的，他的肤色，他适应的，有的人是适合这种带金的，带金色的秋季型的，或者是这种雍容华贵的，有的人是适合这种 浅色的果绿啊、嗯、蒂芙尼蓝啊，或者是等等这种东西。像刚才那个旗袍， 嗯， 像我不是说像文杰穿上它就比较古典， 嗯、 但是如果是您穿，我就让你穿上一个高筒靴，拿个时尚的手包，嗯、它就是完全是 另 一种风格风韵。 穿上高跟鞋，拿一时尚的手包，就我还是 fashion 一点是吗？ 对啊， 嗯， 就是你们两个的气质首先不一样。设计师，我做服装设计的时候，任何一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我都是首先必须要见到这个人，不是人也是照片，我要见， 就是你要知道针对他的气质、他的形象去打造私人定制哈，量体裁衣， 对， 嗯。 要不然的话，这个就和早市买的衣服一样， 对， 是吧？穿上都是买家秀， 像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有灵魂的。嗯， 对， 你听不出来吗？他看上您那件衣服， 现在咱下了节目就可以商量一下价格了， 就可以拿走。 对，其实我想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包括我看那个中国的历史小说，包括国外的历史小说，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婚纱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珍贵的衣服啊，都是传家宝，代代传的哈。 嗯， 对。但是现在像呢，这个物质当然也很丰富了，现在的衣服可能就比较少的这种情况啊，都是穿个一年顶多2年的就扔了。对， 过去还真是，比如说母亲的嫁衣哈，压箱底儿的，然后比如说闺女出嫁了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拿出来，现在这种传统可能会越来越少。 苗族地区还是这样，它不是一大堆银饰吗？ 嗯， 一般都是家里只有一套，就是传下去的。传下去 的。我听说过关于一个衣服的说法啊，因为过去官员啊，清朝官员穿的衣服，你看他的官衣其实是很沉的、很大的，包括前面那个 补子 上面的领子啊，那这样的衣服其实清洗起来就非常困难，你不可能说一周一洗，一个月一洗都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官员也不怎么洗这个官服，他因为他上朝穿下朝就脱下来，当然他也会出汗啊，那清洁的方式就是熏香， 对， 是不是这样 的？是的， 就是 他是古时候的熏香会调很多中草药，就是杀菌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其实可能这个衣服真的就没有洗过，而且洗了就可能就真的变形了。 是的，因为古时候包括现在的那个染色又是色牢度不是很高，所以的话你一洗 就不能洗， 它就会颜色会蔫儿了。 对，皇上一看你这什么衣冠不整的， 衣冠不整， 这个也是大忌的， 那个是有罪的， 对， 有罪的。 而且我们上期节目还说到了这个慈禧的袜子啊，这个慈禧 一天一换， 对，就一天一扔，他就再也不会那种，天天都穿新袜子。而且过去那个袜子啊，这个我们今天说上面是有松紧的，他那时候是布的嘛，所以 但它有一根绳可以收， 它完全是就自己系上去的啊。关于服饰，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那节目的最后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有不少答的其实是内衣，就是说纨绔子弟的纨绔指的是什么，是内衣，徐良言答的也是内衣啊，知答的是什么，没看见哈，然后冰心 DBX 答的是 D 啊，裤子， 对， 这个小葵说：“哎呦，你们节目要有视频就好了， 想看 嘉宾的衣服。 等一下拍了发上去。 对，就在网上，其实搜也可以搜到，搜穿在身上的文化 啊，对， 也能搜到这个两位老师的视频， 看到那个秀上的这个衣服。 然后解释一下，纨绔子弟，纨绔指的是什么？” 裤子呀， 裤 子， 纨绔就是裤子， 纨绔就是裤子。虽然这个两个裤写的字不一样，对，但是意思是还真是裤子的意思。 它就可能指的是 就比较 丝织品的那种， 丝织的、绢织的，对，丝织绢织的裤子， 就是还是要比如说 富贵人家 对男子穿的那种啊，代指后来纨绔子弟， 对，特别是汉朝的时候，当时这个高官子弟哈比较嚣张， 那用一句话来说说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咱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少数民族服饰特点其实我认为我一般叫做盛装，它还是挺盛大，包含的文化寓意很多，所以这个是我现在一直或将来即将要一直做下去的一个